D100 如果有成六成的人的民意調查是支持發帝發多個牌的，那你為什麼不相信民意呢？真是愚蠢到不得了，真是這個人。三個字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 由現在開始，我們會有人留守，而明晚亦都有節目。我們曾經說過上街看電視，8點鐘我們就會在一個政府總部，這個公民廣場，希望大家廣大市民和媒體可以支持我們一個公民式的長期抗爭。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早晨，8點12分，林伯你好，10月22日，又是這句，時光飛逝。 這個非勢不是迎接我的假期，假期已經完，不如現在是迎接在行政會議的抗爭開始。哇，真是現在最新情況，林伯，看來最好都是送這位六八九先生一程了，真是。最新情況有兵分兩路，我講第一路先啦，第一路呢，現在就在這個十幾人 就在特首辦門外等等梁振英到特首辦門外。另一路怎樣？另一路有百多人現在在政府總部在公民廣場準備遊行去到行政會議，他們開會的地方。沒錯，所以現在的勢頭似乎是今早我們看回影像，現在的勢頭都 都頗厲害的，黑衣的遊行人士，我相信有很多都是香港電視的員工，員工和可能他們的家屬、朋友。今天似乎也有另外一個力量，人民的力量，厲害，真是叫做人民力量，他們這位女 黨魁，你主席，應該怎麼說，不要緊，總之領導，女領導，我覺得真是有巧，我又覺得有些人可能有些政黨在抽水，政客也是這樣的，抽水兩個字， 有什麼問題呢？ 我又覺得真是有什麼 美換票。 如果個個從政者都成日都怎麼說，有些不抽水就獨善其身，畏首畏尾，遠離群眾，船頭怕鬼，船尾怕人家被人家說抽水，那你不用做事了。所以我經常都說，有些人，譬如我們以前去到業主大會，政客又來騙選票，拿選票。 我對這些我覺得真是有則改之，希望有這些想法的香港人要想清楚，政治呢，說真的，有沒有聽大班說，你遇上遠離政治嗎？政治找你麻煩，大佬啊， 政治這兩個字呢，有時在香港人心目中來得太沉重，我最喜歡都是孫中山先生說的說話，眾人的事就是政治啦，眾人的事，即是說真，政治就是以人之事，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有政治的出現，只要你的心不要懷有不軌，你的心確實是否真的有沒有自己的一些利益 分心，而令到政治被醜化，這個沒辦法，當然有這樣的人。 如果有些區議員 有些立法會議員落區是純粹為了撈選票的，都要看看你做不做到事。你以為擺一下姿勢，票就來了嗎？還有如果你真的落到去，你真的服務到人群，而你能夠得到選票，選民又再選你，你繼續又服務到人民，人民又再選你，選你又再服務人群。 正如那位五屆的立法議員一樣，我們現在將會接通在公民廣場的堅持公義大聯盟，我們現在在找這位發言人，KK，我們現在在找他，因為一定在特首辦、行會等等，就會相當虛撼。不過你知不知道今天梁振英去哪裡？你又知不知道？當然見阿爺啦。 去見阿爺不要緊，有一件事真的很離譜，竟然他去到北京見阿爺之餘又要做一下表演，去探訪一下在北京居住的香港人，但是限制傳媒採訪，又是只是被人去拍照，還要不是所有人都去的，文字記者一個都沒有。 所以他怕那些是會射自己的人，不如我們現在接通了KK堅持公義大聯盟發言人。 Hello， 早晨 KK。 早晨 KK。 Hello， 早晨，各位主持人。現在的陣勢如何？可以跟我們的聽眾講講呢？現在我們基本上我們的頭位就10個人就已經入了去特首辦，那裡就準備遞交我們的請願信。而門外我們都有3-4個同事在外面，都支持我們在外面一起的。有沒有同意了派人來領拿信的？ 接觸了洽了好像是有的，通常他們這些都是找過，要不是星期六、星期日，可能現在星期日應該不會的，找過，如果今天找過沙展播出就批他，反正擺明不尊重民意。好了，那你們的請願信的內容是什麼呢？ 我們都分別有3封信的，就當然給我們的特首，以及我們的行政會的召集人，以及蘇錦良局長。內容都是重申我們對於今次這個牌照法質疑，今次拒絕發牌給我們的原因，我們是不知道的，也在信件裏面希望他們能夠公開 究竟發牌的準則是怎樣，讓所有香港市民知道。KK，漏了封信，有封信應該給林鄭的。如果有聽大班尋在我們風波裏的自由風就知道了，在那個cut片show，雖然他是要向這個財政司司長還是誰負責的， 但是就着这个发牌的事件，是直接向政务司司长负责的，所以你真的没有封信给林郑，特别他到现在一句声都没出，沉默是金。你们选一首适当的歌曲的歌词送给他，想办法，我们都想想。不过KK， 其中有一封信你都給行會召集人，這個叫林煌光。行會裏面也有不少的非官守議員紛紛跳船。你覺得稍後你們也有另一批人去到行會遞交請願信，那邊呢？ 如果我們要找，這邊和那邊不同，還是你們一會兒都一起去那邊？會不會匯合一下？ 會啊，我其實我而家就係喺行會嗰度同事一齊準備去遞交，咁當然現場呢度仲有其他人啦。咁另外一批呢就係喺出面嘅，咁我哋一陣間遞完請願信之後就會再匯合，跟住返返去正總門口㗎啦。好，咁我想再問下你哋大聯盟跟住嘅活動行動，同埋點樣堅持公義。 昨天跟我們說你就留守到今晚，今晚繼續有昨晚的活動的延續，似乎昨晚的高潮應該是在昂山素姬的 昨晚你們評估也有數過約過萬人在這裏差不多比我們想像中多我們開始都超乎我們估計都有差不多萬人在這裏我們會繼續呼籲的 其實我們今晚一定會出去商議今晚和接下來的行動所以暫時我們未有具體消息可以告訴大家當然我們其實一會兒開完會或者談好之後我們相信都會盡量向盡快向各位發布現在這個是社交媒體最好即時的發布我就很希望我都是延續我昨天對你的呼籲 如果我是你們的話你就跟阿雲維基說一下其實最好你說上街看電視上街看電視四個字沒錯上街看電視這四個字很吸引的特別是看你們那些很多人都有高度讚揚的電視劇 那套叫什麼名字警匪片警戒線我是你們跟黃維基說就在那裡上街看電視看警戒線看昂山素基的訪問看你們的製作然後就繼續撐場最低限度直至你們今個星期六星期日你們要求特首和特區政府交代 才是很離開你昨天說轉硬我這方面的意見其實你們內部因為我看到報紙今天眾說紛紜你們自己內部工會似乎有些人覺得不需要了最重要是歇一歇都可以有些似乎又想留守自發地用私人名義 亦都有一些人民力量政黨的代表就想著會留守其實運動最重要就是團結我明白大家未必是就算有分歧不是表示大家不和但是你最重要是讓政府感覺到你們團結的力量你怎樣看我剛才的一些建議 其實多謝你這個建議所以我們其實大家都還未有一個一致的看法所以其實想著做完昨晚那個活動和今天搞了這個整月訊之後其實我們就會認真地去大家希望有一個一致的結果會再詳細談談這個問題昨天我們有位同事游青年有個好的建議就說為什麼黃維基就算他不現身也好拍條片吧是不是應該跟同事說得清清楚楚 你們的員工怎麼看這件事呢我又覺得對我來說我們覺得暫時又沒有覺得沒有這樣的需要因為說真的我們在公司大家都認識了年紀其實都了解這個老闆是怎樣還有今次整個的行動其實也不關公司事都是我們所有同事自己的自發所以我們又 我都不覺得需要這一點我有給一個意見給你KK我尊重你這個看法不過你要明白第一我們同事很明白還有街外人是不是我不明白黃維基對不起真的很多坐在這裡撐你們場或者撐香港多個發牌機會的人未必明白他在想什麼他都是一個最核心的新聞焦點人物 如果你從新聞的角度你們香港電視做開新聞的媒體的同事沒理由不第一時間訪問黃維基的我不是新聞出身但我從一個坐在台下撐你們場有個銀幕有你們香港電視的專業班人的製作我就期望新聞的焦點是訪問黃維基 訪問田北俊如何拉攏泛民和建制希望立法會向政府逼供這一類我想坐在撐你場的人能夠接觸到現在事件的發展 每一刻應該怎樣去繼續做你們的形勢才能夠強所以我希望你們當然香港電視的員工明白懂得他知道他但我在這裡再呼籲我仍然抱歉我有這樣的感覺希望解釋你是不是這樣想我經常有點而覺得你們工會或者你們這次的運動 硬是想跟一些政治的組織或者政治人物甚至網民有些很激烈的你們想大家都是劃清界線我在這裡呼籲你這類所謂劃清界線我不會有太大的意義因為始終你們就是你們但是你也要記住這些運動你一定要裡應外合 外面就一定是靠群眾裏面就一定是靠議會群眾一定有很多種左中右都有希望你們能夠有一些政治的概念不要經常覺得政治就好像醜陋你們如果不去從政治裏面入手你這次這個是作簡自閉令到你們可能這次完了之後 就消失於無形之中Kiki,讓我這個老鬼用一個過來人身份告訴你或者跟你聊幾句當年佳藝電視就沒有你們今天這麼幸運有這麼多的是觀眾市民是上街支持我們的但當時是有很多團體的我也因為這樣認識了司徒華、劉千石、李卓人很多這些團體他們用團體名來聲援我們的員工我們有時候就不要太介懷這些政治團體 當日我也因為這件事跟劉瑞兆交了朋友在這些活動中我們是要爭取最多人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內部員工一定要團結堅持到底你們當然有你們自己的議題你們的目標很清楚一定要去做外面有很多人給意見你不如這樣但最後不一定是負對的不過可以參考的意見 有時KK真的這樣說你們這幾天不停跟你們的員工工會上台我都聽到一句類似的很感動這麼多人來撐場剛才你也說昨晚萬多人可能超乎你們開頭的想像越來越多人開頭可能五六點不是很多坐下坐下越來越多 你就覺得群眾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而群眾的力量有時真的有不同的意見不要緊最重要大家一心就是希望為香港的自由的空間和電視的製作電視的發展尋求出路這個就是最重要的好嗎我知道你後面已經是嘻嘻含含了已經聽得不太清楚沒錯那我不阻你了 多謝你KK汪多謝你今晚希望他們有好些節目再能夠招呼我們的群眾去參與我更加希望明天他們繼續留守但似乎明天就算他們不留守我們有另一堆人已經來到了人民力量的袁利明是不是真的又有 他說聲稱有200人圍著所有立法會和行政會議的出入口沒錯所以我希望這件事我真的不想看到明早政府總部冷清清這個是你中了政府的計不過小運動可以接力去做的可以所以不一定是要工會的人 畢竟我們剛才的意見可能對於工會來說太沉重了 因為他們的專項就是搞電視就是做電視的節目製作政治上你可能真的要交給一些不要說專業從政不過總之都是政治的參與的社運人士畢竟這個可能都是有左中右 不要那麼介懷大家只要團結一致就不要被人分化日後 佔中都是這樣的所以看看究竟今次這個經驗放在佔中我們一會兒新聞之後交通之後再談如果有六成多人的民意調查是說支持發第八多個牌那你為什麼不相信民意呢真是愚蠢到不得了三個字 由現在開始我們會有人留守，而明晚亦有節目，我們曾經說過上街看電視，8點鐘我們就會在政府總部這個公民廣場，希望大家廣大市民和媒體可以支持我們一個公民式的長期抗爭。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8點38分，林伯，剛才講到政治這兩個字，還有講到昂山素姬的訪問片段。昂山素姬昨天一看這個新聞訪問，港視新聞部訪問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的片段， 講到 If you believe it, you will get it. 他的持久的抗爭是很重要的，你困了家很啊，我就跟你玩到底，想問一下很害怕政治的人想清楚，昂山素姬是不是在緬甸搞政治，絕對是，如果你說政治的軍人領袖見到昂山素姬這三個字已經是皺眉頭，但政治現實就是你不可以不給他， 不如他一份，你可以用種種的方法令到他不是一個主力，緬甸的建制派都醜化昂山素姬，搞亂緬甸，一樣而已。我去年去過緬甸幾天，短短這一年間，多少事發生，酒店、電訊業、旅遊，不得了。 所以請我們香港人有時就是見到，譬如昂山素姬，我當然是有昂山素姬的質素或standing，因為未有這樣的機會，也未有執政的能力，反對派仍然都可能被打壓，也被傳媒醜化。這些事情如果我們爭取自己的民主自由的空間， 就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對政治首先有一個界限和標籤。昂山素姬有一個崇高的民主理念去爭取、堅持，得到很多海外的國家領袖很尊重。現在你看到專程去他家拜訪他，所以一去到跟接觸外界，我們香港的民主派就被人說 譬如李柱銘，你賣國賊一句就已經被人罵到醜化到不得了。我們現在內交都不行，民間交流都被人說你扣你帽子，又說台獨跟台獨一條陣線。共產黨跟別人去做什麼叫做共產黨就做什麼都行，總之執政者就做什麼都行，反對派就做什麼都不行。 你的香港人要想清楚，我要呼籲今天上街去支持香港電視的這班人，你可能第一次上街支持普選的時候，我都希望見到這班人，就不要想著說香港電視我就支持了，其他那些不關我事，希望政治你不要以為，不要說得那麼醜化。 人民力量的快必談得志，現在特首辦門外因為他的女領導袁利明已經入了特首辦之內不方便接聽電話，我們當然跟快必談談。 Hello 快必， 喂怎樣啊， 你好早晨，你說句話都快一點，真的果然是快必。 那你們現在什麼環境? 我們現在就人民力量就三四六七八九十個人就入了這個行政會議開會的地方即是你四五行動加一人家減一你就加一你在這個行政會議辦公室外面是行政會議你們今天是不是動員到二百人 我們今天剩下人民力量未入到來的都是近百人在外面我們進來的就有十個人你知道每一個團體只能夠派一個人我們有很多不同團體人民力量有很多組成我們就分了十個人進來你可以整個數碼港雞鴨鵝聯會灣仔書局這個或者喜帖街聯會 有一個的神仙聯盟當然有了就讓我們進來了是啊真的你就可以一百個來了每人來一個會就行了除了我們之外還有香港電視的員工在我們都是跟他們一起配合他們的訴求就是公開發牌準則 以及打博黑箱作業我們就跟他們在同一陣線不斷有溝通他們就會遞信我們的方式去向梁振英表達我們的不滿和不滿可不可以講幾句你怎麼唱唱歌就唱唱衰就唱不是唱衰就唱我們當然帶了很多道具進來那些道具你知道什麼叫雞汁的最近知道什麼叫雞汁知道你真的帶雞汁進去 我想問一下這個難因為我們現在看不到你的雞汁你有多少樽你用黑重量還是用CC來形容現在我就這樣說可能難以想像大家如果賣廣告的話你們就上迷你的Facebook看看不是用一樽譬如樽裝的一公升的可樂或者是汽水沒那麼大樽一半那麼大樽 三七五毫升的一樽牌那隻牌那隻牌都是紙包裝的飲品還有大樽都頗遵益力多那麼大的真的有的一樽就一牌多有多你現在六七樽分別拿著六七個人我一會兒覺得怎麼都可能你們有些機會呢 梁振英的西裝就可以做雞汁的西裝快點這樣可能你會被人拘捕擾亂治安秩序我們不是打算擠他或者什麼第二支雞汁給他不知道混亂當中會不會他自己捏了雞汁到他肉緊就自己顏射自己我不知道這些東西我沒有意圖 去擠他或者噴污的地方絕對沒有人民力量絕對沒有這個瓶子我又想繼續問你從新聞的角度焦點你開樽那裡你擰開了沒有你知道樽口你都要你知道像喝汽水一樣你擰開然後就容易再開那種你明白我說我不知道你的雞汁是什麼嘴樽我明白你的意思那個雞汁的樽蓋就是一隻手指可以用手指拍開那些樽蓋來的 是的 所以一會兒 所以你經常不斷說可能混亂當中就成為顏色的目標，就是這樣。你是法律界人士，你知道的，這些事不用我解釋。你也是傳媒人士，所以我很知道你現在為傳媒不顧一切，為要爭取入刀山。 好了，你現在是這樣做，現在我想問一下，你前面有多少人準備招呼你們先？ 警察入到來就警察不太多，警察加上那些食飄、加上那些西裝友大概20人左右。警察不應該進入去，真的是嗎？警察不應該進入這個行政會議？不是的，行政會議他認為他要邀請的。你們現在有多少人呢？請願人士。 其他有些其他的訴求的獨立的其他的朋友大概有加上10個8個，不超過30人，即是有二三十人就對你們二三十人，即是一對一的暫時。記者也有二有成20人，最少二三十人，記者也有二三十人。那你一會兒埋到去梁振英附近交訊或交這些雞汁先。 因為你知道他是在兩邊對面的記者，這邊就是示威人士，梁振英就在中間一條路走出來。我們就會一見到他，我們就可能遞信，我們當然混入那些人的遞信裡面，然後遞一支雞汁給梁振英，這支雞汁你知道嗎？你要公開發牌準則，打破你的黑箱作業，然後混亂當中，我不知道，我沒有意圖來到他，當然和龍鼓地方，會不會混亂當中一支知道他蓋了蓋，他自己捏到，然後自己射到自己，那我不知道。明白， 好，多謝你啊。 希望你真的很生鬼的現場，沒錯，多謝Fabi。你是傳媒前輩，好，多謝你，因為我們接下來有位香港電視藝員周嘉怡，在特派這個特首的辦門外。 Hello， 你好。 早晨，周嘉怡。 鄭家富早晨，你等等先，周嘉怡，我是我們的向德 風，我們的專員，早晨，早晨，你現在是不是準備遞信？是的，現在在等著。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信的內容是要怎樣來講些什麼？我想我們最主要是希望他可以給一個原因我們，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以及希望他講解為什麼那個準則會 暫時我不知道，因為他都沒有回應過。這個說得好，他暫時都不知道去了哪裡，他今天開完後會又匆匆又上京了，所以這件事對於你們來說確實是一件很迷惘。你對於演藝人協會的聲明，他就說香港電視是個別事件，那你怎麼看這個演藝人？你都是演藝人，你也要協會上來。你是不是會員來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如果是你就不要再交會費了。如果是不是演藝人就自動入會我都不是很清楚，但是都尊重每個人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因為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去支持這件事。不過這個胸襟很欣賞。 不過周嘉怡，我自己覺得是非黑白要清清楚楚。有時香港太多和稀泥，就是因為太多和稀泥，大家就我尊重你，你尊重我，於是乎就好了，那麼多不同意見。 689這個梁振英就有機可乘，那麼多不同意見，等我拍板，行會裡面都是這樣。 一個發三個，一個發兩個，一個不發。沒有意思的，因為我們要入去了。好， 多謝你，希望你繼續努力。 好，麻煩你， 拜拜。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這些所謂政治詞彙、外交詞彙浪費氣了他都說了凡是對演藝界有好處他都支持我想問一下現在向德峰是否還在我們電話旁邊你好德峰電話又斷了德峰可能現在被雞汁擠到 我們的智能電話沒那麼差即是雞汁噴到剛才快必說現在可能很混亂裡面現在這段時間這幾分鐘行會門外因為9時開會人們分別進入會場不是的我見以前的場面都是 有了鐵欄攔住他一定是他走過來願不願意如果他是有願意的就過來有些友好團體拿一封信握手那有什麼混亂呢你猜六八九會不會走去拿雞汁當然不會你聽剛才快必這樣說他一定好像不介意不是打算去噴雞汁不覺意噴到他當然要 跳出圍欄我覺得我真的有時對於現在官逼民反的感覺大家真的要我不是鼓吹一些反常的或者一些不合很多時候很多香港人都覺得以和為貴和諧一點或者看到這些吵吵鬧鬧 真的很辛苦做什麼佔中而已中環好地地為什麼那麼多人在這裡吵吵鬧鬧不好沒有問題的例如我看到中環是行人專用區有菲律賓的傭人在這裡聚集有跳舞然後另外有些人又擺賣很和平的有時你都明白香港人中國人或者全世界很多人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始終是不想改變正如廖啟智昨天上台說他很喜歡在香港電視拍劇令到他有尋回拍電視劇的樂趣但是不幸很多人不想改變只是最好就慣性看因為另外翡翠那些雞汁又去芭比喬 一個人的房間大到好像幾百呎這些意見人們覺得是口臭的而且這些意見是批評廣大的觀眾有時我覺得希望香港人的思維是要改變的時候不要太過我都要用這兩個字真是迂腐有時香港人迂腐在就是覺得 稍微激一點就覺得皺眉頭為什麼要這樣呢但問題是你有沒有想想究竟哪些人什麼政府逼我們這樣做要想想你想想如果23條當日不是8萬人上街如果你說現在他說50萬無所謂我覺得有8萬如果國教去年不是那麼多人出來撐 今天香港電視這一劑如果我們不去堅持還有一些比較過去真的你一定要用真的激進一點你還是和稀泥地遞下信集下會連絕食現在都未有人開始那你說這個政府我剛才說了如果你是梁振英喂他由去年未上任 選了之後已經多少風風雨雨他都壓不倒他以為是在幫爺爺履行一些任務就是了他就是要修整你的傳媒這一句就是最重要的他加上還有免死金牌你八萬人上街我都未有動容因為我後面有爺爺叫我不發這個牌那我就不發你就繼續接著你說 司法覆核搞幾年接著又三針其實不用說了因為已經開始司法程序了現在又不是很多人出來說話所謂保密制不是這樣保密法的一樣出來解釋什麼理由當然現在說如果真的有司法覆核開始司法程序又是另外一個所謂不需要交代不能交代的原因 現在最離譜的就是正式的司法程序都未啟動他就說釘住會有大哥真的不過這個也很奇怪有些風就說政府收到這個大致的照計在司法程序裡面開始才行今天《蘋果評論》就行會變秦軌聽聽來《蘋果日報》評論 行會變秦軌港事死因莫須有接近50萬人在面書齊撐香港電視網絡超過10萬人上街遊行要求特區政府盡快發牌給港事解釋之前拒絕發牌的原因和理據在網上討論區和遊行人士當中已經有人將梁振英領導的行政會議和秦軌相提並論用莫須有的罪名將港事處死 不要理莫須有是難道沒有,亦是無需要有的意思 今次行會拒絕發牌給港事,要判港事死刑手法的卑劣及得上秦軌 從近日傳媒和個別行會成員所披露的資料顯示明顯有人早有計劃和部署刻意將王維基的港事置於死地然後以行會集體負責和保密制去企圖掩飾罪行 今年5月高等法院不受理無線就新增3個免費電視牌照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之後就傳出政府突然改變遊戲規則會選擇性執法要求3間公司就此作出回應並且提交補充資料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心人要整死港事所以提出額外要求和評選準則並且給3間公司足夠時間作出回應以符合程序公義不過這些是最初接受申請的時候沒有提出的要求和準則絕對不會符合程序公義 由此可見,有心人一早有計劃要整死港事,以難道沒有和無需要有作為死因 他們搬出要循序漸進,要市場健康和有秩序地發展 避免惡性競爭,寸屬廢話,簡直當市民是白癡 行會召集人林煥光說到最終決策是由梁振英作出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選擇沉默是金 雙林似乎要和梁劃清界線,不想後世的人將他們和秦軌相提並論 8點59分,其實應該是直去新聞 不過我們現在接通了,準備拉攏建制與泛民 希望和政府交代要他逼供的自由黨黨魁田北俊,田少早晨 早晨,你的角色都10年如一日 任重道遠 2003年你辭去行會成員 23條不得要領 你今天仍然繼續自由黨黨魁昨天你和民主黨商討之後你就說今天你可不可以繼續扮演一個在建制派的眼角度裏面看你似乎是 Naughty Boy 這個壞孩子今天又來了不過你對這個好像是王維基的稱號對我們的D100之友你就不是的田少你準備有什麼工作其實我在立法會聊這麼多黨派自己聊也好和傳媒聊也好都覺得政府現在處理這件事有些不妥譬如你第一個不妥 就是說現在以前的廣播局所謂專家這麼多年的評估都是說香港是容納得到的三個新台那到最近都是這樣說的忽然間就說總的電視收益39億是不夠這麼多五個電視台是否是這樣的理由他又四個準則如果四個準則又不肯詳細講為什麼香港電視是輸了給其他兩個另外一點就是我也留意到各黨派在問的過程中就好像沒什麼黨派反對那我如果這樣一個共通點我就去建制也好泛民也好 跟他們談談,有些大晚都扯不起來,我想做中間人,吃到苦吃嗎?根本做不成 我見過我都說 有些人說支持政府但也沒有反對三個牌沒有說如果三個牌就是香港是很不便的說法很多都說你現在第一件事從商界角度說我們以前香港所有這些招標啊我們的感覺是法治不是一個人為因素的人治法治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法律的法律有個機制的你報名我這裡有五個準則你應該每樣做得這麼好我有個分數出來接著解釋給你聽你這裡不行那裡不行以前很多事情都試過的你不行那些解釋出來公共知道了有些接受有些不接受就不是現在這樣就說又不說的如果這樣的說法如果每個人都認為三個牌行的那我們當然 我覺得可以做的不是跟行政長官也好跟行政會議也好你再檢討一下這件事橫斷也說幾個月一年後都不排除發多個牌了葉劉淑儀就說不可以出二反二行會已經決定了葉劉淑儀議員的說法就是行會剛剛作出去他不可以招令直改這個我都明白譬如說行會剛剛決定了一件事即刻現在有改了 是否沒有面子呢我覺得是可能有些但是照現在的局面你說不要用招令直改其實好像負面的字眼你說我政府聽取民意行不行呢對都是一個說法而已從善如流今天更好政府聽取民意從善如流好處就是 香港電視現在有300個員工有一個問題來的每天在外面吵他們很大聲的等他快快手開班台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我是想幫政府忙的我是想幫政府忙這件事可不可以擺平不過田少過去你作為我形容你是建制派中人不過我可以說你是相對開明的建制派 多謝你相對開明這亦是當日你能夠由功能界別走出去然後進入直選這個我相信也很多香港人覺得你自由黨希望你多些這樣的人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民建聯的葉國謙工聯會的麥美娟獨立的馬逢國個個學你所說 最好政府你就真的麻煩你出來解釋吧解釋得不夠 但他們仍然覺得無需要用特權法治 這一點我們正正最擔心的就是建制派裏面不像你那麼開明的那些仍然以中聯辦或者阿爺馬首是瞻所以這裏我想問問你你想跟建制和泛民拉攏可能你要做一個工作你要究竟 中聯辦的你剛才說的那幾位所發表的意見他們是說反對用特權權力去查但我現在不是說去查不查這件事這件事遲一步如果現在可以每個人都去遊說行政會議和行政長官給三個牌根本不用查如果你既然做到這件事可能有人想查那就查為什麼他做這個我覺得無謂反過來正話你說的那幾位從來沒有說過他反對三個牌他又反對你 特權權力去查這件事我覺得如果我做中間人說這個查那個不查當然是做不成的但如果你說純粹從給三個牌不要用息事寧人政府又不適合聽那些怕人你惡一點給你當然不可以這樣說如果這件事做得到的話 你P&P用權力特權 又不用查 正話那幾位說的說話他反對用P&P他沒有說反對三個牌但現在有些政黨的說法都說他覺得政府是有責任或者有需要出來解釋為什麼是只發兩個不發生但他不是很強烈說不如你給第三個牌沒有這樣的 是啊田少我同意林伯的方式 我的讀就 他們是叫政府解釋如果他明知政府解釋不了你就給了三個牌算數就不要告他。我自己這樣看田兆，我是擔心的，可能我都不誠實，其實多謝有心人，第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要說用不用特權，沒錯，我就是正正想繼續追問你，因為這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因為我的感覺，葉國謙等人，他們就是說 我要看看政府有沒有理據，他不是跟你這樣說一定要發三個，我暫時他是沒有反對過發三個，但也沒有贊成過，看看有沒有理據呢，就像好像要支持那個特權權利去查，要不然怎麼知道有沒有理據。所以就是這樣，他們又沒有說反對發三個牌，但是沒有很強烈要求贊成發三個牌，因為他們說希望政府多些給資料出來解釋， 未有這些理據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怎樣，於是乎你是否能夠呼籲他們拉攏他們，如果你們都認為要多些理據，政府又不肯給了。那個理據是什麼呢？父，他的理據就是為什麼發兩個牌，如果你給不到理據為什麼發兩個牌的話，那接著怎麼辦呢？那你是不是支持三個牌還是支持查查，為什麼要理據不做呢？我同意的，這件事都 其實是不容易做的，我覺得現在最快可以做得到，而其實幫政府忙，即是所謂禁息這個，又是一個不要用炸彈，平息這個風波，這樣說，最快妥當就給了三個牌，希望其他的就全部不用去爭拗下去，否則的話，我相信你PMP也好， 在外面政府總部立法會門口，這麼多市民有意見，這件事可以拖很久，對政府的施政事實上是不利的。我想問一下，你們自由黨對於PNP，如果萬一真的，現在泛民裏面，譬如何秀蘭、莫乃光等等已經磨刀霍霍，如果到頭來你拉攏不成功，三個牌發不出，理據政府仍然是堅持不給， 我相信你們自由黨的立法會議員都會支持這個PNP的，是不是呢？ 我不如這樣回答你，答得技巧一點，因為我上那裏做，你真的很坦白，我說我們不排除，他們就說去PNP拿文件，拿文件不行，這些叫他們問，你叫他們問，你是不是可以叫行政會議成員來問，兼且我們立法會有三位， 即是李慧琼、葉劉淑儀和林健鋒議員，你是行會，那不通你自己立法會叫自己立法會？不是，田少，何秀蘭現在的立場是只拿文件先，他們現在是這樣，而且在panel的層面，即是事務委員會的層面，即是黃毓民做主席的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 我可能回答你，我所謂不排除支持可能性大一點。 最好是這樣，我還有個明白，多謝你田少，我們就直去交通，這個老中年的角色真的不容易做，你猜他有沒有跟局長單過聲呢？即是他通常問到司長局長單過聲，關鍵那裡他就要開會了，這個很重要的，不過當然尊重，我們去交通，聽聽通先。 如果有成六成的人的民意調查是支持發第八多個牌，你為何不相信民意呢？真的愚蠢到不得了，三個字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 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自由現在開始，我們會有人留守，而明晚亦都有節目。我們曾經說過上街看電視，八點鐘，我們就會在一個政府總部，這個公民廣場，希望大家廣大市民和媒體可以支持我們一個公民式的長期抗爭。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李錦鴻那裏說這件發牌的風波引起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化小革命，如果你在搞文化革命，聽到你在城市論壇說的愚蠢，你說六成多市民的支持，現在最新的民意是七成。 就是因為聽你說有多10%支持你，七成二，明報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調查，72%反對政府拒絕發牌的決定。 那個六成多的數字是當時我們發起搞一個開放天空的運動的時候，當時是委託，所以即是說那十多%本來都不是那麼 可能屬意，沒所謂，但見到政府今次黑箱作業都抵不住頸，所以這十幾個%發過來，其實就等於很多學術界都認為，當你超過七成的民意反對，其實差不多接近全民反對，因為贊成的人相對只有10%，甚至根本沒有的，正如我們1831、138，我們都未呼籲人們打進來，今天已經開始有人在這裏，可能聽完田少所說，究竟他有沒有心真的要爭取 P&P的呢？ 因為問到他贊不贊成P&P， 我有第二個訪問，我有第二個會議。 但我覺得他立場很清楚，一開始說是想幫政府解決這個危機。 如果你不想P&P， 那你就發了牌， 什麼事都沒有。有時建制，我雖然我是尊重，也覺得欣賞田少走入直選，不過畢竟他有原罪，從這個角度去看，始終是撕不掉建制那種的韻味。不要緊，我想反對派也好，在野派也好，反對派也好，怎樣 你都要跟建制和政府一起做，你見到在美國也是的，奧巴馬也要的，你兩個麻煩你坐下來談，多些大家的溝通和交流是友好的，正如我們跟聽眾交流一樣。早晨林先生，早晨。 想說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香港電視班員工要放棄了政治的抗爭，等於整天就沒有了頭，我自己在家裡自己不自己說，你們自己的切身問題不去爭取，但是我們自己去，政府怎會理你才行，對嗎？如果碼頭工人那些碼頭回家睡覺，難道我碼頭工人和自己跟自己說爭取交通，是吧？剛才你說碼頭工人爭取的薪酬的情況是 他們是做得很漂亮，如果當日林先生你走去撐他場的時候，碼頭工人每個人都回家睡覺，那你也沒有人了，政府說你什麼事，你想做還是我想做，所以他們是怕人家，我覺得是要團結要包容一些政黨，為什麼呢？政黨為什麼？因為 雖然在利益之前，每個人都有，但大前提是要爭取牌，你不是理他們什麼，鄧小平說拋貓扮貓最重要捉到老鼠的貓，你為得你是什麼貓，熊貓都理，叫他來就行了，最重要是人多，這個世界就免費，人多勢眾當然是好做事，但林先生要告訴你， 組織群眾的活動，特別是演藝界的幕前幕後的人是不容易的。林先生，你提出一點，其實我們香港有很多事情爭取都爭取不到，都很嚴重。很多課題都是的，我告訴你，由第一天你做電視台已經是政治了，不要說不關政治事，由你吃飯、大眾傳媒怎麼可以不是涉及政治，林先生說得對，沒錯，你要拿這個發牌， 你要接受任何一個 我只是想回應林先生他覺得最對的地方我覺得就是你不要理他是什麼人 在街頭拿不到的但是富華你要知道堅持正義大聯盟裡面很多員工的成員有些人可能是激進一點有些人覺得不好不要緊我們就聽聽黃女士來個電話黃女士早晨 不講政治就很清高其實是不負責任不知所謂的政治與我們息息相關身體好壞是嚴重影響民生的你一出街你納稅你投票已經是牽涉政治的沒錯我真的不明白人們怎樣想事同時我就 難以相信年輕人尤其是年輕人會喜歡一黨專政多過自由民主可以見到不公義的事袖手旁觀我不相信這件事所以才有這麼多人上街沒錯這就是一個信上公義的表現現在很明顯呢 所有壞事都是梁振英一男子的問題 那我們怎麼還可以讓他做特首呢? 所以黃小姐、黃女士你說得最對的我亦都支持的就是政治這個問題希望香港人要想一下如果我們 這個立法會有真正的普選我現在講立法會不要講特首如果全個立法會都是 我自己覺得就是你沒理由縮得這麼厲害這就是大班的觀點他不應該縮起第二公義不是說要你走出來做行公義你剛才張小姐你有沒有聽到剛才我們一早訪問KK Wong 堅持正義大聯盟的發言人 他都是香港電視的員工當我們問到他為何不訪問黃維基然後播出來你聽到他都是欲言又止我夠膽估計他們的新聞部是嘗試找黃維基不過黃維基可能不要搞我了大家不要那麼高調其實昨晚我也有聽郭峰的訪問你們的演拍那個鬧鬆其實我也覺得他們是怎樣說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他們想說不敢說有什麼理由大班我幫你直播只不過你們直播都好像一個新聞一樣你不需要這樣說直播都不願意還有很多事情他們好像是殺制住被人不敢說我不是要你很激烈你只不過表達你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是否政府給了牌你之後,你都會自我審查呢? 你都不能做到市民的要求呢,如果你現在都是這樣 另外我再想說一件事就是 MayJay第一集我有看的,我很喜歡看 第二集開始我沒有看,不是MayJay的問題 只不過說我喜歡他教我們落手落腳做,多過他去 去影人家多一點因為這樣才學到東西大家說無線一台獨大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有責任是啊我覺得家庭觀眾有責任的真的沒錯你覺得他不好的同時你又不斷去轉台你給他錯過他其實以前我都經常看但是我沒有看也有大半年因為我開始覺得他已經不是 我想要的東西已經變了質了因為他都沒有競爭對手了張小姐我們要跟聽眾說一個最新消息現場我們的同事有訊息回來說梁振英接信阿富他當然要接一信連信都不接就糟糕了好了多謝你張小姐多謝你張小姐其中最說一句就是王維基說死得不明不白 我們香港人支持你不是都是不明不白不過最重要我們不是支持王維基我們不是支持電視香港廣播發展自由創意自由創意的大都會文化我們支持這件事 還有我們支持的就是我們有選擇權我們全部都是用法治港事有這個程序的公義是香港核心價值沒錯所以我們一會間新聞或者交通之後才去聽聽你提過林恆子的專欄不如講講今早一些行會成員我們有些新聞 或者那些讚文這個叫羅范昭勳香港已經到達臨界點應該要解決政治的議題這一樣昨天我們不是提過羅范昭勳已經不再是梁粉早會部分預備會已經不再是梁振英那杯茶 你想想羅范昭勳由當日做他的經理人競選辦領頭人然後走出來說我不是打算做官的我做完之後就退休的了怎不知一有後現在六八九就勝算你但羅范昭勳既然現在不被重用就開始出來跟他割席 羅范昭勳說中央已經明確指出不能讓與中央對抗他認為要打破僵局雙方必須放解放思想拿出誠意尋求共識厲害了解放思想很多四字真言三字真言解放思想所以你會看到現在英文經常都說 小貓三四隻梁振英又說過骨他最重要是向中央交心交到貨什麼理你這班人沒朋友就沒朋友最重要是中央有朋友香港沒朋友沒問題聽交通如果有六成多人的民意調查是支持發多個牌那你為什麼不相信民意呢真是愚蠢到不得了三個字 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搞你 由現在開始我們會有人留守 而明晚亦都有节目，我们曾经讲过上街看电视，8点钟我们就会在政府总部这个公民广场，希望大家广大市民和媒体可以支持我们一个公民式的长期抗争。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林恆子今天《信報》專欄說，王維基心中有數，無牽無掛，失牌照。 他说上个礼拜日超过1万人上街抗议当局不发牌照无理，以致到冷热媒介几乎一面倒为一间公司不值的议论，说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是目前全城最受同情的人，并没有夸张到的，个个人都是撒紧同情的泪和发出同情的声音，反映的是被同情的人一定要付出沉重的灵欲、精神和物质的代价。 王维基的代价，经他本人去陈述，是近4年里投入价值，不可以估量的心血，和可能付诸流水的接近10亿港元。政府回应申请人或公众为何不发牌的理由，可以学一句内地当权官员对疑犯或者犯错下属的惯用语，就是向王维基说：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心知肚明。 但这件事王维基肯定心中有数，这个数其实数目个数，就是他是有些钱，据说他卖电讯公司赚了30-40亿元，撇除电视投资，依然是香港其中一位的富豪，而有钱特别的地方是没有其他生意包袱的，但是对统治者来说是不听话的原罪。 林恒子相信这是王维基没办法经营，对普罗百姓可能有深广影响媒体的一项重要元素。财政独立加上王维基在商场上曾经有过出人意表的举措，他个人有少少不会按牌张出牌，有少少就恃着这样特性而有所成就。 有关当局会不会想着难以比较控制有这个忧虑呢？ 其实是十分正常的。林恒子怀疑王维基没有其他在北京可以控制范围内的生意，等于即是说无牵无挂，没有被北京可以掌控的把柄，所以令到北京对他不放心，为免日后不听话难以收拾，倒不如是逆民意拒绝不发牌给他。这种想法可以说是受我国， 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对于人质制度的启发，软禁或者是留住敌国的人质以保障边疆这个制度，这个做法其实在公元前700多年前的周朝已经是当时的统治者所利用的。其实到了现在，人质变成了财政上的人质。在中共的管治之下，任何在内地和在中共势力范围以内， 譬如香港有重大投资的商人，都不会亦都不敢公然做出一些有违反中央政策的言论，不要说参与相关活动，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的经济和政治的后果是严重的。反过来说，这类的商业利益等同政治安定社会和谐的财政上的人质。 没有财智的话，在北京掌权者当中的王维基不获得发这个电视牌照，谁敢说不是有关当局深思熟虑之后的政治决策呢？政治决策，对于这个王维基来说，我就觉得他现在在想什么，其实不是很多人知道。 心游起，心游悲。 林伯为何今天这么轻松上路唱这些60年代的粤语唱片，经常听到。 看開一點來看可能會很快脆有些轉機都不定，還有王維基我經常都說他第一有一個徹底底的商人和很深的城府，究竟他現在跟中央那條線密謀什麼呢，只有他跟那條線的人周圍的人知道，這也可能他不想出來公開表態的一個重要理由，但無論如何都好，在正種的人和群眾的力量會令到未來在年底展開的政改諮詢，有一班人可能覺得佔中太久了，我忍不住了，不要那麼和稀泥了，你記得星期日晚上為什麼會有些小風波，就是當有人說 效法佔中商討分很多組的時候，有很多人開始起哄，搞錯啊，你真是反高潮嗎，搞這些事。現在我們請來佔中的發起人之一陳建文講講這種現在在今次王維基事件發牌事件引來的社會的運動 會對佔中有什麼影響呢？陳建文早晨。早晨，家父，早晨。我看到你和明報都有一個這樣的想法，你就密切留意事件，究竟對日後佔中政改這些議題，今次這件事件會不會令到有很多人 覺得佔中可能太溫和，你不激進一點不行，提早佔中。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事件跟整個普選事件很相關，你想想香港市民連看電視的權利都捍衛不了，你還說什麼捍衛普選權呢？還有你看見他整個有關發牌的過程，那種研究和諮詢，你很容易將來會聯想未來一年政府怎樣處理這個政改的問題。整個發牌最後你見到一個篩選制度， 將他覺得不放心的就篩走他，你兩個無關痛癢，你選擇就好，有選擇其實就沒有選擇。這也可能會出現在我們政改的最後結果裏面，所以我們一定是很保持關注整件事情。還有作為一個香港市民，老實說，我見到這些情況這麼不公義的情況，當然我們都會關心。你剛剛說的問題就是說整個發牌事件最後怎樣影響未來下一步的走勢，我們當然可以想像的了。 如果你有這一次連爭取發牌都不能夠爭取得到的話，我相信有部份市民會覺得跟這個政府慢慢搞到你是浪費的，更加有些人會要求更加激進的方法去爭取。你說佔中激不激進，中央日日打我們都說我們激進，但我們有個步驟，我們要做商討，我們要讓市民做公投，然後要談判，然後有方案提出，你要提早去做。明白的。 喂，陳建文，不好意思，阻礙你，我們hold住你，因為現在梁振英在見記者，我們一起聽聽他說什麼，好嗎？我們增加免費電視牌照，還增加兩個免費電視牌照，由兩個增加到四個。我希望政府部門，我會責成政府部門，我亦都希望兩個獲得原則上發牌的申請機構能夠配合政府部門， 盡快完成餘下以來的手續，希望他們能夠盡快開台，希望香港的觀眾有更多更好的選擇，亦都希望香港有意從事電視行業的朋友，包括各個方面的這些很具創意的朋友，亦都包括剛才在 外邊向我遞交請願信的香港電視的朋友，他們能夠盡早發揮他們的才華，希望香港的觀眾更加多選擇，也希望昨天我在電視上看到那個阿伯不會繼續按來按去得兩個台，也都不想那個阿伯因為 沒有其他問題，要他繼續等，按來按去只有兩個台，而不可以有四個台，多一倍的選擇給他。 按你按去得兩個台當然不是按你那個台按你按去有四個頻道所以說這個六八九真的不食人間煙火按你按去得兩個台我們找回陳建文說說先陳建文你還在嗎在我們跟你按去得兩個台即是說他要責成這新的兩個牌盡快開台即是說他死不悔改隻字不提第三個牌照是否得到 正正因為這種悲觀的情緒正正亦都醞釀起社會有因為這麼悲觀因為這個政府石頭轉不出血於是有一群激進的人例如王維基的聲明都這樣說我們不要被激進的人分化那你又擔心呢他不是說那些打運動的人你又演繹不是他說那些所謂極端的人他不是指教運動的人建制裡面是極端是嗎 沒錯,我認識他很久,我當然知道了 我覺得會有壓力,如果這次爭取不到,市民希望多發牌 如果爭取不到,很多人會很無奈性 但亦有很多人會很失望,覺得爭牌都爭不到 你不要再跟我爭普選,亦會有多 一群人會放棄,我覺得會兩極化 有很多主流的市民會放棄但亦有部分人覺得要採取更加激烈的行動 佔中對他們的口味,不過他不會按我們的步驟 但如果被迫提早,可能影響你們全盤的方案 會不會呢? 是的,這個會有一個壓力在處 你不要說那麼多話來吧就好像那晚那樣張什麼土啊這種氣氛廣場的氣氛會蔓延出整個香港我覺得但我相信就兩極化有一部份就要很激快快脆脆做但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沒有意思就好像我所說有些人不如想走人快一個牌都有心魔的 你不要說比普選更加大心魔那你們有什麼部署呢我們都在很快會成立一個佔中特別去想行動的小組一定是要在明年裏面來說在適當時候裏面有些行動表達我們的不滿如果政府拖延的話但我們佔領中環這件事我們希望贏得到最後才做但之前我們要思考更加多要做的事情好啦我想你們 繼續保持聯繫因為始終我相信香港是一個大的組合分別來自左中右謝謝普選全香港的人的事我們當然要互相尊重來去團結一致多謝你陳建文多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做不到事情的只是想著自己保護自己政治又不關我事根本就是被人家梁振英踩到上臉才找人去保護他昨天那個什麼國風那裡那些很韓濟宗王菲的帳位不過還未到那個 level 所以抗拒又不讓人去，其實黃維基也不應該幫他。其實李先生，我們不是幫他個人，也不是幫他盤生意。我們真的不是幫他人和他的生意。 我想香港人大部份都明白，雖然你走到政總這幾天，如果見不到香港電視的員工當然是不是美宜，不過整體香港人真的覺得就是制度和開放大氣的電波，不要再給一台獨大，大哥你不斷被我們看這些雞汁，反智的遊戲。 這些完全我們不希望再在我們那些按來按去，都是兩個台，剛才梁振英說齋，不過林伯說兩個台大哥還有明珠台，還有世界台，但是李先生所說，李先生 真的千萬不要認為我們支持黃維基，我們支持，我們不是支持他，我們覺得是要開放頻道的，但是黃維基剛好就是 在這個鬼那裏，他又不出來，很怪的，那些員工就站出來在那裡喊苦喊佛，或者做了很多事，正面一點，我們努力的，創意工業，但是當事人 那個掌舵人就縮在一旁，最低限度都應該要訪問一下他，然後在政總放出街他現在在想什麼，對嗎？今時今日都想做投降派，根本就是康王趙溝。好啦，多謝你李先生，好不好？不過現在梁振英還在行會開會前見記者，他說否認隻手遮天， 他有沒有聽到林煥光怎麼說，所以不如又聽聽他還在說什麼，梁振英。雖然《基本法》給行政長官有這樣的權力，行政長官在開行政會議的時候，是可以不聽從大多數行會成員的意見，他仍然可以按他自己的想法去做，只要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就可以了。 這是《基本法》的寫法，但是過去從來未發生過，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常識。行政長官可以請各個方面的社會人士在行政會議向他提供意見，行政長官不會，雖然《基本法》授權他這樣做， 是不聽從大多數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的。我再重申一次，這種情況過去從來未發生過。我本人十分重視行會非官守成員他們的看法，也重視每一個提交上行會的議題，因此大家知道自從上任之後，我們每個星期二的會議比較長， 通知了大家星期二中午不要好像過去約朋友吃飯，因為往往開會是超過吃飯的時間，亦都將過去九個星期的暑假改為兩個星期的暑假，使得我們每一個議題都可以在會上充分討論。浪費氣，說話否認隻手遮天，行政會議席是你委任的，那些狗是跟你這樣去投票的嘛。林伯 唱完輕鬆的音樂歌曲，剛才之後又上了很上心，這些說話令人很激動。梁振英又來一次是語言的藝術，被問及過去未試過， 可能今次這件事就是第一次。他說過去未試過，全部人都後來聽他反對意見之後繼續容許他這樣做，雖然沒有投票。梁振英 每次你說的話你聽他反面就可以了，我沒有隻手遮天就是我隻手遮天，他經常都說我方方面面又開誠布公就是沒有開誠布公。我們還有一位聽眾等了很久，聽完了。阿豪，早晨。早晨，阿豪。阿豪哥，怎麼說？早晨，阿豪哥說什麼？早晨，阿想說黃維基，我覺得他個人真的不太行。<笑> 雖然香港電視的員工這麼支持他，他又不出來支持員工，我覺得真的 你覺得他在想什麼呢？豪哥， 我覺得他其實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即沒人知道他在想 什麼，那盤算盤算 即是很有城府，你看不通他的人氣，即你看到他那天在新聞發佈會的樣子， 那次就口口聲聲就說給這個同學支持他，感動到他，然後來又不出來，我覺得 他說被感動會採取一些比較較為激進一些的方法， 但 他都沒有具體交代給你， 沒有具體交代，兼且我估計呢，即他是受到幾千個他的學弟學妹那種一時間的感動，那一刻所說的話呢，你問我呢，就不是代表他心裏面所說的話的，我覺得是這樣的， 即你不覺得他真情流露， 我不覺得他真情 流露，可能是現場那個氣氛， 是啦，沒錯，我覺得是這樣的，所以呢，豪哥，我們就即是靜觀其變，也都希望他不要再歸宿， 是，都即是支持他們的藝員啦， 沒錯， 一定要知道為什麼政府不發牌，我覺得這件事是 我們做人一定要有夢想，昨晚他在現場也有唱一首歌， 我們就送這首歌， 我有些私人事想找林伯， 好，我一會打給你，好嗎？ 好，那我們就送首歌給香港電視的員工和我們全香港，好嗎？ 好，大家支持香港電視， 好 This is my dream， 絕不停步，絕不回望， 絕不 後退，从不敢空放，谁用心替你，谁乐于开创，长凝目里能识出曙光，从头变化变化生机，如解散亦不懂放弃，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热气地战胜每一天，相信梦想，认真去实践，就闯出界线。 D 一百 ，D 币，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D 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